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敲敲敲敲我的头，敲

下谁是英雄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